那又来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让弟兄姐妹聚集在此，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所学习的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有，并且更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主要就是把前几次的讨论这一份文件所提到的，那我们再从头到尾再看一次这样。那首先在讨论这一份文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一开始所讲的是韧性基础。那大家在幸福有一段时间了，对于韧性有没有特别就是有疑问，或者是不知道什么是韧性？会有人不理解吗？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韧性？或者是韧性只是一种其中一种方式吗？或者是我换一个方式讲，要加入心福的会员一定要韧性吗？大家知道这个吗？就是如果你要加入会员一定要韧性吗？要，认为要的举手。加入会员要韧性，那如果加入会员不用韧性的，知道的觉得不用的举手。 OK， 好，那我们就是澄清加入会员不需要韧性，加入会员不需要韧性。那为什么心福教会叫做韧性的？就是为什么改革中叫做韧性，会需要，就是改革中教会一定是一个韧性的教会，但加入会员你不见得要韧性。那什么人需要韧性？教会的官员，对，然后还有什么？负责教导的，负责带领团契的，这一些人需要韧性。那加入会员，加入会员我们不见得需要韧性，就是你不一定要完全任性我们的信仰标准，你就可以加入会员在这里聚会，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要担任团契的带领、教导，或者是就是各式各样教会的官员、长老、执事，那这个部分你就必须任性，而且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任性标准是什么。所以当然我们的就是在教导的上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现在是西敏信仰告白，所以其实会员也是很需要知道我们的韧性标准是什么，这样就知道上面的教导是不是偏离了这个教会设立的韧性标准。这样好，所以大家要记住，加入会员不需要韧性标准。好，然后这也帮助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后去外地，像孩子们长大去外地，他们要找一个教会，那如果他是一个改革宗教会，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哎，这个教会的韧性标准是什么，还是他只是一个号称改革宗这样。好，那好，韧性这个是一个。那接下来他里面就提到，我们这个文件后面都是用韧性标准来看待每一样事情。那第一点他是讲到败坏，那败坏他谈到的是罪，那罪是从亚当犯罪之后每一个人都有罪，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那罪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样的那样的罪叫做什么罪？原罪。对，那除了原罪之外 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罪叫做实际罪或者是本罪，那英文叫 actual sin， 就是实际上，就是你可以，如果大家以后看到那个名词叫做实际罪、本罪，这个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罪就分成原罪跟实际罪、本罪都是一样的。那大家对在这边分辨出这两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就是原罪。原罪是怎么样？原罪是透过遗传，然后到你们身上的吗？不是，那是透过什么？哦，对，原罪是透过归算，就是因为亚当夏娃是人类的代表，所以他们犯了罪，那罪就归算在他们的后代，所以这是一个归算的概念。那实际罪是什么？实际罪就是什么？ 失去 的欲望，或者是我们对我们提到的实际罪，我们如果从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很容易变成是说真正犯罪是实体看见的犯罪，但是实际上什么是实际罪？包含刚刚吴大哥提到的失序的欲望，在你心里面产生的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欲望，这也算为罪。那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大家怎么去看待原罪是什么？原罪，大家对原罪有什么想法？ 身份， 身份，还有呢？ 地位 。那与神和好。好，那我们这里面的叫做什么？我们这里讲到的原罪是什么？我们讲到的是一种性情倾向，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天生的，你天生就是这样， 败坏的本性 一样，就是你，我们常常会，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会是到说，就是哦，我天生就是这样，就认为这不是罪，可是其实你天生这样的倾向就是一个原罪在你里面，因为你败坏的本性所产生的。对，那后面的失去的欲望代表的是什么？失去的欲望就是代表你突然有一个意念出现，那个意念其实是归属在实际的罪，可以吗？大家对于这个的分辨，这里的分辨主要是在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叫做称义的部分，所以对于罪在这里会稍微多做一些解释。好吗？可以吗？好，那在罪这边他又额外再拉出一点叫做情欲。情欲就是刚刚讲的失去的欲望，在任何有意识的同意之前，就是那个情欲不是 你有选择或者是你有意识判断要或不要，在这个之前它就突然的出现，就是你不预期的出现。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它 算是什么？算是罪的哪一种？原罪还是实际罪？啊，是实际罪，对，是实际罪。好，好，那所以本性败坏，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什么称义，因为我们知道认知我们是有罪的，而且罪，你因为你 本性的败坏，你衍生出来你会有实际的犯罪。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罪呢？我们既然因为归算成为有罪，那我们也因为归算称义。所以称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你，所以你成为义。那之前有讨论说这个义不是注入而是归算，那个注入的概念就是你成为义，你真正是义人。我们的信仰告白告诉我们，是我们被算为义。 OK， 这个大家有问题吗？就是你被归算为义，但不是真正的，不是 纯全的义，可以吗？好，哎，怎么了？ 或者应该是更精确一点说，归算的义是完整、完全义，你不缺任何义，可是那义不是你本身内在，是从外归算给你。耶稣基督完全、完全义归算给你，所以你不缺任何的义在上帝面前。 嗯。 不是好像他归算给你，然后你自己还要做一些再补上去。 好，可以吗？所以我们讲到那个称义，接下来就会有什么成圣。那成圣的部分，称义跟成圣其实是一体的。你若你被称义，你必然成圣，就是它是一个一体的，你不可能只有单一个，因为恩典是完整的。所以你不会说哦，我就是上帝称我为义，那我都不会带出任何行为上的改变或者是意志上的改变。你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很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而且你自己也会知道你的行为、你的意志是不一样的。那不一定，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不一定表示说你一定可以完全胜过这样的罪恶，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然会有所不同，而且是可以看见你是越来越像、越来越效法、越来越渴慕上帝的义。好，这个是成圣的部分。那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要问题要讨论？那如果没有，我们就下一个部分哦。下一个部分是，下一个部分的标题叫做“败坏于我们工作的美善”。我们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的善功，就是主要在讨论我们的善功。那我们的善功是蒙上帝喜悦的吗？既然我们有败坏的本性，我们所行出来的善事会完全吗？不会完全。那如果上帝是全然的义，那我们行出这样残缺的善功，上帝还能看我们为义吗？可以吗？ 可以。 可以，为什么？啊， 因为人的本性。 什么？你没关系，你可以提到是讲出来没关系，大家可以分辨。 完全，我本来就行不出完整的三功，完全，所以就借着这三功去。我想一下。 好，有吗？那大家可以分辨这个吗？就是说，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完全的公义，那人所行出来的善功是 不完全，而且是带有残存的败坏在当中，那上帝还喜悦吗？上帝喜悦这样的事吗？ 喜悦。 喜悦，那为什么喜悦？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功。 Yeah, 他一个他自己的功，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 是透过他儿子来看我们。 Yeah, 对，两个都是很好的，非常正确。对，所以因为这个，我们可以之所以可以行善功，是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因此我们可以行。那即便我们行的是这么样的残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爱子，他看我们为义，他看我们所行的事情为善为美。所以这个是当我们在有败坏的本性的时候，当我们行出来善功的时候，上帝是喜悦的。 OK, 可以吗？对于这个大家，圣杰刚刚可以是要讲这个吗？ 差不多啊，你都讲不出 来。 OK, 好， 我在讲，所以是第一个是神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第二个是这件事情是神在耶稣里面看我们所行的，所以才会得到他的悦纳。 嗯， 可以说这是同一个事实的，从两个角度看。 对。好，所以当我们大概，我们从刚刚其实，在很短时间，我们已经讲了什么？任性、罪、称义、成圣、善功，所以这几个面向。那我们接下来是在这个主日学主要的议题在讨论什么？在讨论同性恋，同性恋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从我们先有这前面这任性，如果先任我们主要是讲后面这罪、称义、成圣跟善功，在这四个方向，那我们来看这个议题会是怎么样。那首先提到的是情欲，因为如果在讨论同性恋的时候，你通常会注意到的是什么？就是情欲。那这个情欲就是真实的是一个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本性的败坏，还有失序的情欲。那对于我们来，对于基督教来讲，对于改革中怎么就在这里这个应用主要的分别是在于那个天主教跟基督教。那我们就不再讲那个之前天主教的部分，那我们只要 focus 在那个我们怎么去看在心理信仰告白这边怎么去看那个情欲。所以我们刚提到情欲就是一个罪，对吗？ 是， 对。所以情欲会完全的被除去吗？不会。对，因为即便我们受洗了，即便我们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义了，但是我们在今生仍然有残存的败坏的本性在当中，所以我们不是被完全的洗净原罪。好， 你刚那句话，我们不是完全原罪，没有完全被洗净， 在现在没，就是在现在，因为我们仍然有残存的罪在当中，在我们里面。 对，我没有残存的老我嘛。可是你说原罪没有办法完全被洗净，这样讲是正确的吗？ 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我神的义已经归算给我们， 神的义已经归算。 如果就原罪跟实际罪来说，原罪已经完全被除去了。 不是，因为我们是归算的，我们不是实际成为无罪的，我们现在不是无罪的状态。 我说就原罪来讲，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yeah. 我们相较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对， 我们的原罪已经被神定负了。 不是， 神已经看我们，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神看我们为无罪，但是原罪在我们身上仍然有那样的败坏的本性在我们当中。 可是我们不是说是实际罪，我的，因为 我总觉得在成圣的这个过程是实际罪的缠绕，可是我们的原罪已经解决了。 哦，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原我们怎么样去看分辨原罪跟实际罪，就是说原罪是包含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倾向，所以 在我们现在我们不会有那种，你完全不会有所谓不正当的倾向。然后好，那大家对于 这个部分有问题吗？ 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涂抹，我们不会说注入。 对，就是应该说归算，不是注入。刚刚我想要说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被，不是只剩下实际罪，而是原罪仍然在我们心里，仍然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被完全的除去。 啊，在地上， 在地上，呀、yeah, ，在地上。 与其用原罪，你要不要试着用败坏的本性？ 好、oh, ，OK， 败坏也可以，就是败坏的本性。但是败坏的本性，我会这样讲，主要是就是说，败坏的本性会让误解为它就是一个实际会衍生出也做出来的。 我们信仰告白，六点五是说败坏的本性以及这本性延伸出的一切行动和 motion 都是切切实实真实为罪。 对。 也许这样子讲比较好了，就是原罪是 imputed， 因为我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犯罪，那个是就算你没有实际的犯罪，就算你还没有生出来，但是因为你是属于亚当的，在亚当里，所以所有人那个罪都归算给他们。Okay? 嗯。 而因为这个归算也会有其后果，神学家通常会在这上面有一些细腻不同的说法，但是人家会说，因为这罪归算给你，那实际上生出来的后果就是，或者惩罚就是你有败坏的本性。 啊、oh, ，OK， 我懂你意思。 对，那李玲姐可能讲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对我们理性上来说，我们仍然有罪，仍然有罪性，但是上帝不算我们罪，因为那归算概念仍然有点困难。上帝不算我们为罪，在他面前我们也的确，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的败坏本性就完全被根除。 对，是， 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那个败坏的本性完全被根除，而这败坏本性是因为有原罪归在我们直接产生出来的后果。 是， 对， 好，大家有听懂吗？ 是，就跟哲哥刚刚说，就是。是上帝在耶稣里面看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原罪是没有办法去除，但是上帝在耶稣里面看我们是无罪的， 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去除，而是就是在救赎的过程之中，时间还没有到，对，但这是恩典所在，上帝算什么？我们有罪的为无罪，不是因为我们成了无罪而称我们为无罪，而是我们有罪，上帝居然凭着他的恩典，凭他儿子的工作，称我们为义。 啊，所以刚刚阿丹提到，就是说，哦，刚刚我可能在用词上面用原罪来讲，也许会有一些误导。那现在如果是把它 就是因为原罪而衍生出来所谓败坏的本性，所以包含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倾向性情这一种，这个叫败坏的本性。 怎么？我会问一下，那实际我们所说的实际罪，就是本性的败坏导致出来的结果。 Yeah. 所以你实际罪没有的话，你如果还有实际罪的话，那你的本性的败坏就印证你还有本性的败坏。 对对对， 可以这样。 Yeah. 是。所以，这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会讨论这个，主要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到天主教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你的原罪、你的败坏的本性是完全被根除。那会特别讲这个，就是为了针对他们所归纳出这个他们的教条，所以宗教改革针对他这个问题去对付他这个部分。所以这主要是要澄清说，我们仍然残存着败坏的本性，我们不是一个无罪的状态。好，还有吗？大家对这个可以理解。好，然后接下来是在讲的是情欲的普遍吸引力。情欲的普遍吸引力，主要是来讲说，就是失序的欲望并不只是针对同性恋，就是我们通常，就是讨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很针对这个东西，这个议题就是同性恋，可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掉失序的欲望，同性恋只是其中一种。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就单以所谓的如果以单以同性恋来讲，我们有就是说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包含外遇、包含性上瘾、包含我们就是有一些黄色书籍，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当的性欲，这一些全部都归我们就是以同质性来讲，这一些都归类在同就是失序的欲望。那但是在教会我们往往会很容易去注意只针对同性恋做，好像就是好像去对付这个东西，可是我们会忽略掉其他部分。所以情欲是普遍性的，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那样的问题，那只是说有没有被，或者是你有没有去面对，有没有去揭露。对，好，那在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我读到一个很令我就是我觉得再一次的看见失序的欲望包含无感，这个是对我最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特别这个跑出来，就是无感，然后无感也是一个失序的欲望。大家对于这个有理解吗？你无感是一种失序的欲望， 无感 就是没有感觉。没有感受， 对于情欲没有感觉，还是 对于就是无感，就是哦这件事我无感。 对于上帝没有感觉， 对于上帝没有感觉，对于美善的事物没有感觉，对无所谓，我觉得没有感觉，没有 无所谓，就是犯罪，因为不知罪。 无所谓就是不知罪。OK， 还有呢，无感。无感就是说，对于最美好、最能荣耀上帝的事情，你没有感觉。 我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或者是说，你对于罪恶没有感觉。他这边归属在，这是一个失序的欲望。那正常就是符合上帝的欲望的是什么？你对于美善的事物 对于荣耀上帝的事物，你应该要怎么样？渴望、渴慕。对于罪恶，你应该要恨恶。对，所以这才是当初上帝创造人，你人本该有的样子。所以对于我们提到的恩典的媒介，守主日、读经、祷告、团契这几件事情，你如果没有那样的渴慕，其实我们可能要就是要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 或者可以说，其实你知道要做，你就是不想做。 Yeah. 这个是真的，就是这样一个。 可是我觉得不想做，就是你明显可以知道，可是无感，我觉得无感很容易让人家忽略，就是会觉得哎，无感，我只是无所谓这样。那个，如果是反对那一种，对我相信对基督徒来说，它是一个很明显，它可以分辨，可是无感很容易让人家忽略。所以我这边会特别，因为我自己读到，我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如果不渴慕，其实也是一种持续的欲望。 保罗说，凡不爱主的都是什么？何足可求？所以那个失去的欲望，注意，就是情欲的定义，它是失去的欲望。我们不是佛教徒，不是说清心，不是说无欲就 OK， 而是你的欲望，不是说你没有欲望，而是你的欲望应该有正确的目标。那你的目标不正确，就是失去的欲望。所以你应该爱一个事物，其实最简单，你应该全心全力全意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能说哦，那我只是处在中立的状态，你甚至没有感觉的话，就是其实你的欲望已经失去，因为他没有感或没有爱他应该所爱的对象。 嗯，对吗？无感。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奋斗的过程。 Yeah， 是。 这个不是，对，这个大概不是说很明显，但是就是会在你的生命历程里面， 对， 不断的需要去对付跟克服。 我觉得就是因为不明显，所以很容易被忽略，然后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对，你好像不觉得哎，这个会影响到我，那慢慢的你就在这当中就失落下去。 我要比较从一个正面的立场来看这个，就是随着年月的增加，就是当最影响了你灵魂的每个部分，那神慢慢的会收回来，他会给感觉，在有一些有时候不是很明显，但在有一些时候，你会知道上帝在上帝的灵在你里面动，这个东西会发生。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是这样的，老人的角度。 你都说岁月了，我们一定要尊重的。 但是这个必须是在你持续基于信心耕耘的状况之下，上帝在他的时间里面会慢慢回复你灵魂里面的缺失。 这是我们昨天有讨论到的，就是你在日常，即便你看起来好像是日常生活，你持续的使用这一些读经祷告这一些事情，好像看不出有一个突然性的改变，可是就是在这样平凡无奇的日常累积了一整段时间之后，你回头看，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大的事情。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检视自己是否被拣选的印证的过程。 我认为是，我认为是，就是你会改变你的哦，这个改变我们等一下下面这一段要讲到。好，下一个 online 是持续的败坏。持续的败坏就是提到的是什么？持续的败坏就是说，我们刚提到说那个败坏的本性仍然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做，我们的进步 退步、进步、退步都会有出现。你也许你不可能完，你不会完全的根除这一件、这一个对付这一个罪，那个罪不是完全的被根除。就是这里提到的是说同性恋的这一个议题，你不是被完全的改变，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同性恋变成异性恋，就是说你的罪就得胜，并不是这样。如果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是有点像是在讲律法主义，就是而同性恋的倾向消失，不会，也许会啦，但是不见得都会。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在你的在人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完全？但是，不会说，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我们刚刚提到的有那个堕落的本性在里面。我们通常还是会存在你行出来的不是那么完全。那这里在对付的是律法主义，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改变，你一定要就是很明显的被根除，这个才是你才是得救，不是？这里是在讲这个。然后，但是第二个部分回来的是真实的改变，这里是在处理说，既然我如果我有传承本性，那我就都不要动，我也不要改变，我的意志、我的行为都不要改变，不是？所以这一段的真实的改变是在处理反律法主义。他说，信徒看到一些真正朝向，会看到真正对义的情感、行为上的进步，他会进步的，而且我们会看见。你自己也会感受到，在这样的恩典之下，你必然会有进步。这就是刚刚天龙要提到的，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印证，你的性情、你的意志都会有一些转变。好，那对于这个大家有问题、疑问，我要会有想法，就是你仍然会有残存的罪，你仍然没有办法行出完全，但是相反的，你仍然你可以在你的意志上、行为上看见真实的改变。这就是就是说我们不会说我就是得救了，但是我的所有的行为都看不见改变，那这样你就要为你的得救打上一个问号。那你也不是你得救了就一定会完全根除。这里当然，这里我们提到的是同性恋，你的同性恋的倾向就会完全不见，或者是你得救了，你的我不知道要举什么例子，对，可以吗？好，这个可以的话，我们下一个就是在讲什么？为真实的努力喝彩，为真实的努力喝彩，这个是就是在《心理现场告白》这边 16.6 这里提到的。上帝真实喜悦一个人在圣洁中追随基督的真诚努力，因为他在基督里看那些不完美却有基督完美公义之规算所遮盖的作为。所以我们有看到什么？就是在基督里，你即便你做的不完美，但是这就是你是值，就是像这个奥赖写的，你值得喝彩这样。但是我们要 思想的是一个前提，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大家要分辨一个东西，就是它有先后次序，会有主要的因。你不是因为你的努力，你不是为你努，你不是你的努力，我得到上帝的喜悦。第一因是什么？第一因是因为你在基督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看你所努力的唯有价值。所以在你必须要在恩典之下，你的努力才被算为美善。甚至我们应该要更知道说，你可以行善功，这也是一个恩典，并不是靠哦我咬牙努力就可以做。也许你咬牙努力可以做，但这在上帝的眼中不算为美善，主要是因为耶稣，你在耶稣基督里所努力的，上帝才称你为美善。好，可以吗？还有其他的吗？大家对这个议这几个，或者是对针对这个议题有疑问的吗？那如果没有，我们就要祷告。然后阿班， 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三分钟，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谈到任性，其实对我们教会来说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一个任性的改革中教会。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刚刚长老有提到说，你不见得要任性我们的任性标准，你才能够成为新福的会员。那我们的任性标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任性婴儿期的 ，right？ 那绝大多数在台湾的基督徒并不任性，也没有实行婴儿期，但这样子的人，按照我们刚刚所讨论，可以成为新福的会员。如果他委身在这个教会，他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圣餐。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如果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委身在这个教会成为会员，但是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给孩子施行婴儿期。假设这样，那我们这个教会怎么办？就是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处置这样子的状况？ 大家有想法吗？ 就教导他， 教导他， 劝诫他，是吗？ 教导他。 然后如果还不愿意的话，可能就 拆除吗？ 解雇。 对，就。 好，还有吗？还有，大家有其他想法啊？我知道，我们来举手投票一下好了。就是认为要处置，就是要要怎么样惩戒他？惩戒他的，请举手。不要，大家都认为不要。我看到千龙想要举手，阿丹想要举手啊，认为要。劝勉教导，就是只要教导他，让他知道哦，你既然在这个教会，你应该要怎么做的举手。哦，好，所以大家认为比较多的是要劝，就是教导劝诫他。 可是我觉得两项都要， 要 教导劝诫，然后如果他真的还是，那就是。 对，这个是这也是我想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劝教导他，劝诫他。那他如果再不听，当然，教会的角度，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会有惩戒。如果你持续不听， 教导不听劝诫，这是我的意见啊，但我不知道说正确的做法会是怎么样。好，我们请阿丹跟我们分享。 这是据我所知啊，这是在台湾教会，因为台湾的改革中教会大部分就是有名无实，所以不会真正遇到需要真正处理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就算在譬如说在美国的教会，他们遇到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要有一些细腻吗？细腻的处理。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按照我们的信仰道法，按照我们的信仰标准，你很难不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right？ 但是你要怎么处理，其实你需要很多智慧。但是遇到实际的状况，通常不会要你就是顽固不化，我们必须要惩戒，因为你走到那不太可能走到那一步。要不然他就在这个教会，在这教会好的教导、好的好的牧养之下，然后他也确实委身于这个教会的教导，他应该是可以 接受。 就像我自己有这样子的经历，如果他不行，他也不会走到那一步，因为你已经很明确，如果你有忠心的教导他，他也不会，他可能会选择就他们会先离开教会。 嗯， 听到我的意思？ Yeah. 但确实你需要。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就是处理任何的罪，你总是你先要叫他明白，如果他悔改他更正，这是他本来就应该做的，是对他好，这也是恩典。但是如果他不行的话，你教会是必须要处理这样子的事情，不能当做傲慢。那你的看法没关系，对，因为这个跟领圣餐，这个跟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教导那个恩典就有关系。 好，所以，总之我们要说的，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对心腹的教导是很有信心的，大家不会走到那一步，一定会及时悔改。 我不敢怎 么。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也是等一下。那个结束爱宴之后，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分享。好，那我就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针对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所分享、所思想的，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分享。主啊，求你就恩待我们，在我们等一下要逐日敬拜，主啊，求你就悦纳我们向你献上的敬拜。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这是我们最近上班后的， 对， 自己， 那我们。